的甜蜜，一个人的日记里，唯一是我的氧气，有点寂寞，但我努力的过，需要时间恢复伤口，快乐的事一定还会有，我不会飞，但我渴望天空，有一点风，但我并不想躲，总有一天给我时间，我会从此 种任性，不该